在朝鲜民族遗产保护工作日趋积极，民族遗产保护指导局今年计划进行安贺宫和狮王寺复原工程、高句丽博物馆建设工程、数十座古建筑和古城的维修工程，并推进相关工作，而且将平安北道新义州历史博物馆定为样板单位，周密安排经验交流活动，还对名胜和天然纪念物保护工作投入很大的力量。指导局向全国各地名胜管理所推广有关松岩溶洞70多处景点保存管理的经验等，并采取措施使所有讲师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。他们同相关单位保持密切联系，努力多发掘和登记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还坚持开展旨在实现民族遗产保护工作科学化的活动。他们在最后阶段促进从直观上介绍全国各地民族遗产的地理位置、历史由来、保护情况等的地理信息资库构筑工作。